第33课 课文。 天天下雨，真讨厌。 你不喜欢这里的天气？ 这里经常是阴雨天气，冬天很冷，夏天很热。 小王，中国什么地方的春天最美？江南的春天最美，阳光明媚，鸟语花香。 哪儿的夏天和冬天好？ 哈尔滨的夏天最凉快，海南岛的冬天最暖和。 秋天呢？ 北京的秋天，天高气清，红叶满山。 我们最好在江南过春天，在哈尔滨过夏天，在北京过秋天，在海南岛过冬天。 那也麻烦，最好把那些地方的优点都集中到一个地方。 只有你是上帝，我们才能有这种幸福。 生词： 天天、 天气、 冬天、 夏天、 地方、 春天、 阳光、 鸟、 花、 秋天、 气、 叶、 优点、 上帝、 那些、 阴、 冷、 热、 美、 明媚、 凉快、 暖和、 高、 青、 红、 讨厌、 雨、 满、 过、 集中、 只有、 才、 只有、才能、 江南、 哈尔滨、 海南岛。 练习 语音练习： 凉快、 暖和、 麻烦、 地方、 什么、 我们、 钥匙、 帽子、 有意思。